来到科尔瓦多，首先要去拜访的便是大清真寺，在这里是见证一段风雨飘摇历史的好地方。红白相间的拱门便是这里的地标性建筑科尔瓦多大清真寺了。如果只能在科尔瓦多停留一天的话，那么请你一定要给世界遗产的大清真寺留下这一天的时间。大清真寺建于8世纪，是穆斯林占领科尔瓦多之后用当地的锡哥特人的天主教堂改建而来的。之后呢，基督徒们又收复失地，重新改建为教堂。统治者的几经更迭，也让大清真寺同时融合了哥特式教堂风格和伊斯兰的拱门特色，辉煌异常。 Night breezes seem to whisper, I love you. Birds singing in the sycamore tree. 大清真寺内部标志性的850根红白相间的马蹄形柱子整齐地排列着，室内光线幽暗，却丝毫不会影响层层叠叠的壮观之势。整个阿拉伯风格的装饰风格当中，却出现了耶稣、圣坛这样的基督元素，十分的别致。 Now I'm longing to linger till dawn, dear. Just sing this. Give me a little kiss, sweet dreams, till sun. 离开见证历史的清真寺，我们下一站去往百花巷。百花巷就是城市当中的一座鲜花庭院。 Buzz, buzz, buzz, buzz, buzz, buzz, buzz, buzz, fading. 百花巷离大清真寺很近。是一条被鲜花包围的美丽小巷，区别于安达卢西亚的其他城市，科尔瓦多人生性爱花，也懂花，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看见盛开的鲜花，这丝毫不值得你惊讶。家家户户的阳台、小巷路旁总是绽放着美丽的鲜花，城市当中也弥漫着淡淡的香气。每年的5月份，西班牙最美的庭院节便会在科尔瓦多举行，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鲜花盛宴。而到那个时候，这座古老而迷人的小城犹如一个娇羞甜美的少女一般，随便钻进一条小巷都能邂逅一整个春天的美好。那么在2013年的时候呢，西班牙的庭院节也入选了非遗的名单。好的，我们进一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带领大家畅游西班牙科尔瓦多。 Instead of making conversation, make love to me, make love to me, my darling, while there is still a moon. Must I extend an invitation?Make love to me, my darling. Tonight will end so soon. There are moments when my lips adore addressing you. make love to me, my darling. I'm so in love with you. 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要带领大家深度的畅游一下西班牙的科尔瓦多。那么下一站呢，我们在科尔瓦多将会去往的是基督教国王城堡，这里也是安达卢西亚最美丽的城堡。如果你来到了国王城堡，那么我建议塞维利亚皇宫可以省略掉了。这个被誉为安达卢西亚最美的城堡是一个巨大的花园皇宫，曾经是科尔瓦多一座中世纪的城堡，后来成为了拿破仑的驻军军营。不容小觑的规模、层次丰富的园林设计以及令人心旷神怡的丰富植被，让国王城堡成为了一个适合惬意散步、不适合赶行程的漫游景点。如果到了晚上还是有体力的话呢，那特别建议你去往科尔瓦多古罗马桥，这里是科尔瓦多最美的夜景。古罗马长桥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连接着欧洲第二老城区和新城区，粗壮的桥墩可以窥见当年罗马帝国的强盛。这座坚固的长桥上走过罗马人、犹太人、阿拉伯摩尔人、西哥特人，桥下的风景不断地在变换，桥上的景色却千年不改。在桥的南岸修筑了一个博物馆，而这里也是欣赏科尔瓦多日落的不二选择。 Wha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 Buzz, buzz, buzz, buzz, buzz. 说科尔瓦多人的性子慢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座昔日西欧最大的城市的百姓日常爱好也不过就是种种花、做做手工陶艺，而这座城市里同时流淌着多种的文化基因，让当地人对多种异域元素都兼容并收，所以能够时常在科尔瓦多的工艺品当中淘到融合了各种风格的小玩意儿。而逛逛科尔瓦多曲折复杂的小街小巷，跟着感觉去寻找城市当中隐藏的趣味，也是非常好的一种旅行方式。比如说去淘一个当地人制作的陶瓷制品， 瓦多的小街小巷其实特别的复杂，你根本没有必要去拿着地图找，偶尔的迷路也无伤大雅，因为往往能够寻找到一两家别有情趣的小店。安达卢西亚人从摩尔人那里学会了给陶瓷上釉的技巧，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发扬光大。所以呢，仔细观察的话，你能够在肯尔瓦多的餐桌上、商店里、墙壁上看到各式各样的丰富多彩的陶瓷制品，一个个陶瓷人偶神态极富逼真，而且呢具有地方特色，是非常好的一件伴手礼。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下一站，我要带领大家去往西班牙唯一有内河港口的城市。经历了它的黄金时期，也见证了西班牙帝国的崛起和落寞。这座弥漫着菊香的城市，人们擅长用弗拉明戈来表达喜悦和悲伤，用力地宣泄着自己的情绪。它便是塞维利亚。那么第一站便是塞维利亚大教堂。与其说它是教堂，不如说它是一座城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教堂，塞维利亚大教堂的位置不容置疑。也许你来欧洲已经看过太多太多的教堂，眼花缭乱了，但当您走进它的脚下的时候，依旧会被它震撼到。在15世纪时，原址的清真寺被拆毁，随后修建了塞维利亚大教堂，但保留了希拉达塔作为穆斯林的痕迹。历史总是在不断的覆盖，但却在不经意间便留下了痕迹。若是你登上教堂的楼顶，也别忘记看看整个塞维利亚。接下来我们去往圣十字区，你会穿梭在密密麻麻的胡同当中。圣十字区是塞维利亚的老城区，是旧时犹太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房子颜色丰富多彩，以粉色为基调，夹杂着黄色、蓝色等其他的配色。在一片老房子里，有密密麻麻的老胡同、石子路，走在上面哒哒哒的响声。也许少了城市中心的热闹，但这里每一处都有着悠闲的感觉。各家窗台上也都种有花花草草，一年四季长盛不衰。Still craving your kiss. They ask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Here inside cannot be denied.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re blind. When your heart's on your eyes. So I chaffed them and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has flown away. I am without my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a lovely flame di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So I chaffed them and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at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has flown away. I am without my love, my love. Laughing friends deride tears I cannot hide. So I smile and say, when a lovely flame dies, smoke gets in your eyes. 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我们游走西班牙，从科尔瓦多开始探寻古老的历史。那么下一站我们去往格拉纳达，这座混合了欧洲、非洲、阿拉伯风情的小镇呢，是西班牙不能错过的文化之地。在西班牙语当中，格拉纳达是石榴树的意思，因此呢，不仅城市随处可见石榴树，就连石板路都是用鹅卵石铺出来的石榴的图案。来到格拉纳达，首先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阿尔汉布拉宫，你要花一整个下午时间去感受一下摩尔人建的王宫。阿尔汉布拉宫是中世纪摩尔人建立的格拉纳达王宫，整个皇宫是伊斯兰教风格，也是伊斯兰世界最优美的建筑之一。穿越皇宫内殿，越走越加开朗，一砖一瓦都是精心雕琢的痕迹，连后花园的枝叶都修剪得如此完美。来到一个城市，怎能错过它的老城区呢？比如说阿尔拜新区，那里风景如画。阿尔拜新区是格拉纳达老城区中最古老的伊斯兰街区，但也因为最古老而且充满了历史的韵味。房屋错综复杂，高矮不齐，从远处鸟看就好像是一个神秘的小镇。窄窄的巷子总是被每家每户的鲜花装点得富有情趣和诗意，无论是清晨或是黄昏，始终都是一幅一幅美丽的画卷。那么来到西班牙，固然美食是不容错过的，所以呢，我也会有美食在节目的最后推荐给各位好朋友们。比如说，我们会在克雷德拉广场吃上一顿地道的西班牙大餐。相信你逛了一整天，一定会肚子很饿。那么，我建议在科尔瓦多的心脏，克雷德拉广场寻找一家街景好、食物俱佳的餐厅来美餐一顿。 这座安达卢西亚地区最大的广场始建于17世纪，有着极其复杂的历史。作为充满了血腥的古竞技场，这里曾经是斗牛、赛马、焚烧的地方，而现如今却是商店、餐厅林立，成了当地人和游客最好的休闲场所。这就是随着历史、人类文明不断进步，我们所有的场景也都在转换当中。而在科尔瓦多的餐饮价格呢，实在也不算贵，人均10到20欧元就能吃得非常好了。 Put in your dreams whatever they be. Dream a little dream. 另外，如果你问我在这里应该住一间怎样的酒店呢？如果是穷游的话，那自不必多说，朋友们可以自行选择。但是如果想住的有特色，来体验一下中世纪的风采的话，那么我要推荐你选择一家16世纪的别墅酒店了。这家酒店的名字叫做百利奥宫酒店。科尔瓦多的城区并不算大，大部分景点靠步行就可以到达，所以呢，住宿大多选择在城区当中。百利奥宫酒店就是其中一间豪华的。这间酒店是由一座16世纪奢华宫殿改建而来的五星级酒店，现在依旧保存着不少古迹，就连每间房间内还能够看到原始的壁画和复古的陈设。酒店内还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一个露天的泳池，十分的吸引眼球哦。今天我们用慢行程、慢脚步来游历了一下西班牙，感受了那里古老的文化以及时代更迭留下的种种痕迹，这里蕴含着有温度的历史。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